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更是 七十二变， 闯关 白天晚上 要是在教室里面听课吧， 嗯， 还是人多挺有意思的。 这不是看演出，也不是说在茶馆老热闹， 来一万人听课，哇哇哇哇哇哇哇，人上一万，无边无厌，说话声音，你说一句，小声，就到那听，哇哇哇。 人多要是听课的话呢，这个老师也有感觉。 老师有什么感觉？ 那你同学那么多来听我的课，说明我老师教的好啊，而且就跟演员一样，上台以后底下观众多，这演员来精神。 不一样，这个老师不一样。老师这个说的好不好的话感觉都怎么样，就是人多玩命卖力气使劲说。 那我觉得 各位同学们、 没有音响 上课了， 大声大声音，大爷没音响 啊啊、 选修课、 嗯、 要是选你，比如王大雷你是一老师 啊， 对， 选你的课 啊， 都来听你的课，那你什么劲头啊？ 完了完了，王大雷上课了，快瞧瞧去吧。 不管是板擦啊、粉笔啊，完了你又上了那种大学的大课，四个大黑板上下可以拉动，左右可以滑动， 啊、 你这头拉， 这头拉，您把这黑板俩字也带上。 我要是不写就不老拉了。 同学这么热情啊，你不给卖卖力气，拉着黑板。 哎，来吧，您就再看呢、哦。 拉洋片的， 拉黑板，拉黑板。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什么呢？是不是？学什么？ 不知道的， 学什么都不如自学。 对，但是今天这节课老师要带着你们自学， 带着你们推黑板，你们看得这么来这么来这么来这么来， 你看这关公就出来了。 玩什么道？ 借助这种很特殊的教学方式，哎，让孩子们让同学们印象深刻。 想你第一次授课那得是多少人来听啊， 多少人呢？ 做的是满坑满谷， 我怎么听着还像王大磊在哪儿演出似的？还满坑满谷， 就是孩子们渴望知识的那个眼睛，刷刷刷的看向我， 好眨。 对， 男同学、女同学、男女同学，男女同学分男女。 哎呦，这是个上联是吧？ 同学们听的都非常的惊诧， 以前没听过。 哎呦，老师这是不是胡说呀、 啊？比如说后来你这个调整教学方向了， 教学方向， 你这学科呢稍微有点小众了。 什么科啊？ 骨科， 我上医院了。 反正也是个学科的分支啊，咱们具体就不说了。 好，这学科都没名字。 完了， 太分支 了。讲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偌大个教室，刨去老师以外，就一个学生了。 这位爱听。 本来不是一位学生，选你这门选修课的本来有三个人。 那两位同学呢？因为他们的主修课和这个选修课呀，时间重了。只能上主科了， 所以呢仅有一名同学前来受教。 受教不叫上课，叫受教。 对对对， 我叫教授，他叫受教。 俩人哎呦给困的，讲的呀眼睛都睁不开了，那位呢头都抬不起来了。 对对对，反正那同学说呀， 人多一点，第一排同学给第二排同学做个榜样。 得了吧，我这不是总共仨学生，第一排给第二排做什么榜样？ 回忆当年大课时代，就是第一排同学，你们好歹不做个榜样，你们做个这个障碍物也行，是吧？ 障碍物 就是掩体。 我没听说第一排叫掩体。 好家伙， 第二排我往下出溜出溜，是吧？ 这是打仗的。 趴会儿得了，但这一个人上课， 哎，我们班要上课得最高个做头喽，因为第二排就趴下了。 你也别这么悲观，作为一个学校的老师啊。 是我悲观，是你说的不合理。 怎么不？也不是我个别同学春困秋乏下打盹，这合理不合理？你说？ 那倒是合理。 正赶上什么呀？平时按说这个学生少的这种课应该安排在小教室，结果学校就那天教室都用了。就剩一个 大阶梯 教室 哦， 百人大讲堂， 500人的， 好家伙， 就一学生， 四个大黑板，上下左右来弯，你怎么转都行。 啊，王老师那天也有点困，哎呀， 我就看着学生上自习就完了。 何也是这同学，他开始看你啊，他老打哈欠，这哈欠是传染的，但是你又不好意思对着同学打哈欠。 这同学哈欠就有迷香似的。 你只好呢背过来一 啪给自己一大嘴巴，别困。 你拉拽黑板之余，张大嘴呀、啊，捏鼻子呀、啊，夹手腕啊。 我昨天晚上干嘛去了？我这拉黑板都能犯困。 备课呀。 同学这么一惊醒，哎，稍微好点。 惊醒。 您呢？插在黑板槽睡着了。 同学还不好意思叫我， 哎， 出去把门给带上。合着偌大500人教室里就趴我一个， 跪在讲台上。 这等着处决呢。 正当你和这个同学已经困得滴溜打转的时候， 学生 就滴了当啷，还滴溜打转， 滴当啷的时候，哎，下课铃响起，哎呦，你跟那个同学俩人啊， 高兴坏了， 拉手转了仨圈， 对，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那天上的音乐课， 这门一开呀、啊，500多人拥进教室。 给我高兴坏了，下一堂的学生来了， 不是你的课。 当然了，这只是王大雷老师授课的一个 美好的想象。 但实际上呢，那个授课学生偏少也是可以理解的。 啊、那正常。 你看浙江大学物理学系一位姓英的老师， 英 教授，他呢就是激情澎湃、声音洪亮的，在教室里为仅有的一名同学授课。原来呢也是确实3个人选择的，后来2个人因为课程安排就请假了，跟你的一个情况是一样的。当然英老师说了，一名同学我也给他讲好了，教好了，教会了， 这是应该做的。 对，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 这一名同学呢心里也琢磨，哎，这回不能玩手机了。 这同学也没打算好好听课。 一名同学听的也是非常的认真。 哎，他怎么就不困呢？ 老师讲的精彩啊， 激情澎湃的讲。 我这拽黑板还不够激情澎湃。 你竟搁那儿拽黑板了？ 哦， 这40分钟光拽黑板呀、啊，花式拽黑板。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98里，说实话，刚刚这事儿，你说稀奇吗？也不算吧。 仔细说是不算，但实际上少见。 对，谁都经历过什么？就比如说坐公共汽车，除去司机以外，就他一个人，那种包场、 末班。 对，看电影包场，这个极有可能包场。 坐飞机包机， 哎，这还真有。 有， 翻小桌板 包板， 这也不算新鲜。那你说要是上课老师不穿这个上课应该穿的衣服， 这句话太绕了， 就不穿正装不就完了吗？ 那什么叫正装？那也不是所有老师上课都穿西服啊， 就是说他穿的得衣着得得体吧。 对对对， 你不能穿着睡衣，不能穿着泳衣吧， 为人师表，对吧？ 对呀、啊， 不能穿着背心裤衩的。对、 哎、那你说老师能穿运动鞋吗？ 可以啊，老师怎么不能穿运动鞋？ 他体育老师。 咱就说一个除了体育老师以外，你觉得 都可以 学科的那种老师， 当然可以了， 穿运动鞋可以， 平底鞋这算什么？平底运动鞋，运动鞋现在好多都是休闲的。 那夏天老师能穿那个运动短裤吗？ 这不行，这不行。这个为人师表，这个最起码短袖衬衫可以，但是裤子一定得长裤。 对对，长裤长裤。 对， 短裤只有还看说那只有体育老师可以，当老师的这个仪容仪表得有这个要求 规范。那要是老师上课穿农袍，你觉得行吗？农袍应该是正装吧。 那表演系的老师没问题， 不是表演系的老师， 那龙袍 这个有点怪异。 龙袍正式不正式吧？ 太正式了， 临朝的时候穿，对吧？ 是，那是过去呀，那已经过时代了，对吧？ 过时代了。 你就跟说，这虽然是正装，那长袍马褂是不是正装？也是正装。 正装。 那你说现在老师上课穿这么一身，他跟这时代有点格格不入。我觉得这样属于奇装异服。 那你看老师进门给就抓走， 穿奇装异服啊不违法，顶多是批评。 你得看这老师是教什么的。你比如说吧，穿龙袍，他教这个 教体育， 这就不成了。穿龙袍还教体育呢， 这个比较厉害啊。 还挺教的好， 在这个单杠上做引体向上，穿龙袍。 你比如说吧， 帽子容易掉下来。 这个跳远、跳高、高低杠， 穿龙袍打篮球， 秀一三分， 踢足球撩起来踢， 穿着龙袍跑1500。这绝对是激光打靶的感觉。你比如说这老师，他就是 他还想着新鲜的这个体育项目。 对， 穿龙袍后抛10斤球。前滚翻后滚翻。 哎呀，越想越可乐。所以这个穿龙袍是绝对上不了体育课的。我觉得上个历史课还是有可能的吧。 哎，你别说， 这 真没问题。 历史课不是不可以，但是也属于有点奇怪。 不是，你这么想，他得对得上。 其实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他穿什么的怎么样的啊，主要是为什么要这么穿。下面有一个集美大学董老师，他说了，为了把同学从睡梦和手机中拉回到讲台。 等会儿，他这班几个学生？ 不少。 哦，那成，比王老师想。 他定义就是这是一次教学改革的尝试。 哦，那这个还可以理解。 因为现在他发现就同学听他那课啊，爱睡觉爱玩手机，管也管不住。你想大学了，你还能说揪着耳朵是吧，把手背后，你还能这么管吗？ 我觉得那应该讲课上应该先下功夫，穿什么服装是次要的。因为现在有好多大家都知道这些名人讲课的这些老师啊，讲历史的有好些位都是老师，人家上课的时候也能吸引学生注意，人也没穿成这样啊。 金元海历史老师课前老师下功夫了，讲的那个故事吸引人。 再有就是绘声绘色呀。 对， 我跟这边说呀，这个记者来是吧，学生一听睡不着了。 我说那个你那节目最近不让播了。 他是觉得呢，因为这个课程可能是说同学们感觉有点刻板，照本宣科， 但是 我 跟你说啊， 刺激一下他们呢， 这种东西就是学生的新鲜一会儿。 哎， 你看5分钟嘻嘻哈，后边讲课内容他还是那样的话，照样学生得睡觉。 对，他要是穿着龙袍给各位说，同学们今天 孙景秀啊， 这么讲也不行。 那得怎么样呢？ 他得脱了龙袍。当然今天我呢，那就行了。 我听出了你对某些老师的这个 崇拜是吧？ 哎呦我天 哪。回到这个正题啊，这个老师实际上呢确实是尝试了一下。 嗯， 他说啊，他上的这个思政课呢确实是以内容为主的，要是说每周都穿龙袍讲课，那就像你们说的，我这不成了哗众取宠了吗？ 对呀。 所以啊，我并不这样，我实际上呢写一些剧本，然后呢让同学们穿上清代的服装，你们可以扮演角色扮演。 哦， 这我跟学校要这经费给你们买衣服。同学们你别紧张，不是管家长要。 学校该不同意上这课了。 学校同意了。 是吗？ 所以才购置了龙袍啊还有其他道具啊，就让你们同学穿上清代服装，你们再扮演比如洋务运动，谁是曾国藩了，谁是李鸿章了。 哦， 戊戌变法，你看我为你头发多，你两起床 演谭嗣同，那位还得死着。 你说死了，死了他是不是认识到他是怎么死了，他是不是对历史了解得更深刻了？ 那谁知道， 君子的气节所在嘛，对不对？ 嗯， 这个表演呢咱们一学期有个3-4次可以，分数呢占咱们期末总成绩的40%。 哦，看来这思政课还考表演。 你还别说，学生们肯定会认真备课，仔细的好好的把这历史读透了。这方法不错。王大雷，以后你也这样。 我也这样。 你在电视台主持节目，你可以把观众找过来，让他们演。 那我干嘛去？ 看电视去。 你坐在下面去，你占他们座，让他们上来，穿上你那衣服，戴上你那帽子， 都穿我衣服，变出多少个小王大雷。 那老师也说了，咱们1980年出生的，喜欢一些这个时评、创新、大胆。咱们是历史系的，喜欢跟这个传统的一些东西啊做一些变革创新。 就怕把历史给演歪了。 以后咱们上课，班长也可以从你改起嘛。 嗯， 老师下问说上课，你别起立。 对，趴下。 你别喊起立，老师说上课，你说有事起奏，无事退场。 好，下课了。 快乐大街98里。 干嘛低头玩手机呢？嘿嘿嘿，行了行了行了，打游戏是不是？ 哎， 金小柱， 谈恋爱呢？ 抬起头来，起头 老实交代问题。 哎，你看我少少的也得有20年了吧？还没看够呢？ 不是因为看不够你这张脸， 看不过你张嘴， 是因为我怕你这个长期这样的低头认罪，会对你的整体精神面貌产生不良的影响。 哎呦， 你的颈椎呀、啊、就坏，你的这个血管就堵死了，大脑供血就不足了。 别编了，别编了， 血管又被这个神经压着，神经压了血管，血管反制了神经啊！ 我从小就听说啊，血管压神经，我也没听说哪根神经把血管给压了。 这 多粗的神经啊！ 这个小花比我狠，还得反制了神经。 哎， 再说了。 怎么了？ 你还没嫁我呢是吧？ 徐彩霞跟我说了，你们俩谈恋爱，她让 徐彩霞就是那会儿那戒毒生是吧？ 彩霞跟我说了，说小柱当时喜欢她的时候，天天 天天跟她面前晃晃， 不是唱歌呢， 没词儿啊。 等一回， 她 让我等一会儿， 你还抖音还等一回？ 不是。他是南方人，等一会儿，会儿发不了音，等一会 啊。你拿当白蛇了。 哎，为什么让你等呢？就是玩手机，人跟他说话不好听。女孩就说了：“小祖，你真的是这么爱手机吗？” 那会儿还是老的那个诺基亚手机的，他玩那个手机就是什么那个贪吃蛇、 什么 青蛙过河， 对对对对对， 还有那个俄罗斯方块。 嗯。 女孩说：“你真的是不喜欢我，我现在看出来了。我们俩坐在这里这么久了，你有一句问我好不好吗？你有一句问我过得好不好吗？你有一句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吗？” 他就要求太低了，只要好不好就行。小柱说：“好好好，别理我，马上就死了。” 女孩子很伤心。哦天哪！ 现在就让你死！ 苍天哪！我是瞎了眼吗？怎么会爱上他这么一块料？ 这个女的是个文艺青年啊，徐彩霞。 别这些， 是谁在我的耳边说？ 爱我永不变。 哎呦喂，你是不是跟徐彩霞谈过恋爱啊？ 我是看过这电视剧。 只为这一生啊， 断肠也无怨。 啊 啊啊！啊啊！ 徐彩霞一生气，绝尘而去。 绝尘可真的土啊！ 嗨。 哎，徐彩霞那不是搭着一三蹦子先去装货， 这是要回老家。 小柱呢？哎，忽然间这感到空虚、寂寞、冷了。 对，那把也死了。 女朋友呢？刚还在这儿呢。 好像跟我说什么断肠也无怨就走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没明白，赶紧找一作家给翻一翻。 后来明白了，哎，可能是我对女生啊还是不够用心，把你女生气走了。 哎，他是借电视剧里的歌词跟我表达这种心情。 得了。时代在发展， 这是开什么会得到的精神？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带我小柱啊，重张旗鼓，再起鼓。 重张旗鼓，再起鼓。他怎么这么多鼓啊？重新打鼓，另开张。重新开张，再起鼓。这什么话？这老话叫没听说过就别说了，小花。 叫什么来着？ 重新打鼓，另开张。 对，要不换手机了。 我重新打鼓另开张就换一电话呀。 对对对对， 那都玩坏 诺基亚，换了，换成爱立信了。 哎，屏变大了， 哎，可以那么翻那么翻。 对，改锂电池的了，又玩， 天天那个拉大车， 这跟年龄明显不符，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游戏。 那个段时间又谈一女朋友。 嗯，这女朋友叫什么？ 叫王月娥。 比徐彩霞岁数听着还大。 月娥呢性格特别好， 嗯， 看着那个小柱玩手机啊不吭声。 你都玩你的吧，给我织了一个手机套吧。 好嘞，女友算不谈了，临走之前说你干脆就跟手机过吧，绝尘而去。 哎，又绝尘了。 临走之前还唱呢，风 吹杨柳 回家了。倒是这回真回老家了。这位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呵，他就这句词儿熟。 小柱呢现在终于有了 手机了。 i 手机啊，他有了那个更大屏的手机了。 对，而且是触屏的。 嘿，好啊。 那小柱玩的东西可太多了。 对， 跟那个汤姆猫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现在又有贪吃蛇了， 天天不是汤姆猫就是贪吃蛇。然后又介绍一女朋友。 这回是介绍的了。 对， 好， 年纪大了，得靠相亲了。 哦，自己聊都聊不出来了。 聊不出来了。以前小柱仗着年轻20来岁，长得那个特别这个俏皮。 俏皮， 凭着小柱的风趣幽默又滑稽， 嗯， 也确实年轻的时候哈、啊，很容易获得女孩子的，欢笑。 欢笑， 没赢得过人家心， 起码有欢乐吧。 欢乐、啊、 这个小柱年纪渐长了，也没有以前那么风趣，那么幽默，那么滑稽了。 这仨词儿一个意思，就是不如当年了。 好汉不提当年勇， 给介绍了个对象， 叫什么？ 小柱呢？啊，叫什么是吧？ 我这回特关心叫什么。有彩霞，有月娥了，我特别想知道这回的女朋友叫什么？ 叫阿凤。 听着像是个手机，就直接取了个手机，取了个阿凤。 殷小柱从此跟手机谈起了恋爱。你爱我吗？ 我没有这个权限。 你爱我，殷小柱吗？ 我们是在谈论你，不是我。 我爱你。 你真可爱。 我想你。 我也想你。 我饿了。你呢？ 我不喜欢看你挨饿。 我想请你吃饭。 哦。 我想请你吃饭。 哦。 我要请你吃饭。 哦。 据说所有的自助烧烤都是一个节奏，一开始是我先吃，哎，我先吃，我烤的我先吃，到最后都是你吃，不不不，你吃。哎，谁烤了谁吃，这还说 这是撑着 了。李大红撒娇向王大磊说，宝宝，我能做些什么让你感觉舒服的事情吗？王大磊笑着说，回家住两天吧。严家宝呢和一个女孩相亲，女孩详细的询问了严家宝的各种情况，问得非常详细，什么工作啦，多少年啦，什么级别啦，挣多少钱啦，放哪个卡里啦，号多少呀，几张银行卡呀，哪个银行的，透支现在最大额是多少啊，最后还说结婚之后男方的银行卡和工资都得交给女方。说完了以后呢，轮到家宝说了，家宝说，我只有一个问题，我可以走了吗？ 警察问。 殷小柱他们家装修验收的时候发现呢，塑钢窗户推拉很费劲，而且发出很刺耳的吱吱的声音，心中甚为不满。装修师傅一本正经地解释了，这个采用的是时下最先进的防盗装修工艺，一呢它是能够自动报警，二呢是天天提醒你注意防盗。小的时候家宝和妈妈去吃拉面，非要吃排骨的，妈妈说没带那么多钱，然后家宝小声的悄悄说，妈妈咱俩吃霸王餐吧。他妈一听火了，当着那么多人揍家宝打，后来呢还是饭店老板打圆场，哎呀呀呀，小孩别打孩子，别打孩子，这顿不收你们钱了啊，还有别的客人呢，别弄孩子了，都裤子声那么大。家宝感觉被下套了。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活着总能遇上些开心的事儿，还偶尔见到些让你开心的人，只是现实是件琢磨不透的事儿，要等很多年后才能咂摸出个味儿。人活着总会摊上的烦心的事儿，还经常躲不开让你烦心的人，可是回忆是件爱护有人的事儿，等到若干年后回头都说有味儿。人这一辈子会遇见多少人，他快乐不知道会有多少会儿，缘分又不又是那么美的事，遇上了还不拼命追呀呀。人这一辈子会遇上多少事，会哭笑不得的人流过多少泪，缘分那就不是件真心的事，爱好有爱才能守着门。还偶尔见到些让你开心的人，